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出于好奇，埃勒里·奎因拉上了自己的老爸去调查那桩离奇的 T 字形凶杀案。埃勒里转向他父亲，确实非同寻常，爸爸，这很像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所为。 是的，他们都这么说。 鲁登治安官说， 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个乡村治安官，啥都不懂。你知道吧，这个拘留所三年没关过一个流浪汉。可我敢说，先生们， 他脸色暗淡地说， 这里面不只是宗教的事儿。 我认为镇上没有人会是嫌疑犯。埃勒里皱起眉头断言， 没人会那么疯狂，先生。我告诉你，一定是跟犯的过去有牵连的什么人干的。 进来镇上有陌生人吗？ 一个都没有。于是马特跟我和那些小伙子检查了尸体的高矮、块头、衣着和证件之类后，才认出来是谁，然后把尸体放了下来。回村的路上，我们在犯的房子门口停下。 是吗？埃勒里热切地说，你们发现什么了？ 就跟地狱一样。 鲁登治安官狠狠嚼着嘴里的烟草说， 有激烈打斗的迹象，椅子全翻了，几乎所有东西上面都有血，大门上正如报纸所说，用血涂了个大大的 T 字，而可怜的老克林消失得无影无踪。 啊，警官说， 是那个仆人，他就那么走了，带走自己的衣物没？ 治安官挠挠头回答说， 不大清楚，验尸官从我手上把事情都接管了过去，我知道他们正在找克林，我还猜想。 他慢慢闭上一只眼睛， 我还猜想再找别的什么人， 可这事儿我啥也不了解。 他连忙补充说，有克林的线索吗？埃勒里问。 据我所知还没有，不过全面警报已经解除，尸体送到了县里威尔顿县，在11-12英里开外，由验尸官照管。验尸官又封锁了范的屋子，州里的警察开始干活了，汉诺克县的地方检察官也正在忙着呢。 埃勒里沉思起来，警官在椅子里不停地扭来扭去，鲁登治安官出神地盯着埃勒里的夹鼻眼睛，头被砍了。埃勒里最终嘀咕道，这很可疑，我猜是用斧子干的。 对，我们在屋子里找到了那把斧子，是克林的，上面没有指纹。 那脑袋哪去了？鲁登治安官摇了摇头， 眼儿都没有，我猜是被那疯狂的凶手作为纪念品给带走了。嗨， 我想，埃勒里边戴上帽子边说，我们得走了，老爸。治安官，谢谢你。他伸出手去，对方有气无力地握了握。当治安官感觉到有什么塞入自己的掌心时，他不由得咧开嘴笑了。他很开心地放弃了午睡，把奎因父子送到街上。埃勒里·奎因对校长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案子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这里面有大把合乎逻辑的理由。他本该身在纽约，奎因警官接到指示必须缩短自己的假期回中心街去，而警官去哪里，埃勒里往往追随其后。但西弗吉尼亚州县城的空气中漂浮着某种东西，人人彼此低声说着什么，让整个威尔顿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种通过低语传达的压抑着的激动。这种激动把他留在了那里。警官满脸厌恶地做出让步，同意坐火车回纽约。埃勒里开车送他去匹兹堡车站。当埃勒里把他塞进卧铺车厢时，老人问， 到底你觉得自己能搞出什么来？快点告诉我吧，我想你已经把它解决了。 好了，警官。埃勒里用抚慰的声音说，注意你的血压，我只是感兴趣，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赤裸裸的狂暴。我打算等到死因调查，听听鲁登提过的那个证据。 你会夹着尾巴回纽约的， 警官抑郁的预言。哦，毫无疑问。埃勒里咧嘴一笑，与此同时我正文思枯竭，而这事儿又有这么多可能性。他们谈到这里就不再继续，火车开出，留下埃勒里站在起点站的月台上。他不再受到拘束，但又隐隐感到不安。当天他就开车回到了威尔顿。这一天是星期二，直到星期六，也就是元旦的第二天，他都有时间用甜言蜜语从汉考克县的地方检察官那儿套问消息。地方检察官克隆米特是个阴沉的老头，既精明又雄心勃勃，而且自视甚高。埃勒里来到他的接待室门前，但不管是苦苦哀求还是连哄带骗，都没法再往前一步。地方检察官忙得很，不接待任何人，明天再来吧。地方检察官不见任何人，从纽约来的奎因警官的儿子，我很抱歉。埃勒里咬着嘴唇在街上走来走去，用不知疲倦的耳朵倾听威尔顿市民的谈话。威尔顿 在用冬青和金属片组成的熠熠生辉的圣诞树丛中，沉迷于狂欢以取代恐惧。外头明显没有几个女人，也没有儿童，男人们匆匆见面，嘴唇僵硬，互相讨论处罚凶犯的办法。有人谈到私刑，这种想法很有价值，却以失败告终，因为不知道该处死谁。威尔顿的警察不安地在街上徘徊，州警察在城里冲进冲出。当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的汽车疾驶而过的时候，他那消瘦的面孔偶尔会从人们眼前掠过，带着钢铁般冷酷而怨恨的表情。尽管周围一片喧哗骚动，埃勒里还是保持着心平气和与寻根究底的态度。星期三，他试图去见现验尸官斯台普吞，对方是个胖胖的年轻人，老是不停地淌汗，但也很精明。埃勒里尚未知道的事情，他一概不露口风。于是埃勒里把剩下的三天用于尽力搜索有关安德鲁范这位受害者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此人的信息极度稀少，没有多少人在他生前见过他。他是个过着隐居生活的绅士，惯于独处，很少进威尔顿城。有传闻说，阿罗约的村民认为他是一位模范教师，为人和善，但并不纵容学生。按照阿罗约村董事会的意见，他的贡献令人满意。另外，他虽然不常上教堂做礼拜，却是个滴酒不沾的人。看来，这巩固了他在一个敬畏上帝的解酒村落中的地位。星期四，威尔顿主要报纸的编辑们变得文采斐然。第二天是元旦，是个揭露谎言的大好机会。六位对威尔顿人民的精神需要有贡献的牧师在头版布道说教。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们说安德鲁范是个不敬畏神的人，不虔诚的人会因不虔诚而死，然而出自暴力的行为。主编并没有在此停笔，有篇用十号黑体字做标题的社论充满低级趣味，他一直在引用法国蓝胡子兰德鲁、杜塞尔多夫吸血鬼、英国魔鬼开膛手杰克以及许多现实生活和小说中的其他怪物，为威尔顿好人们的新年晚餐提供了一道美味菜肴。星期六的早晨，在验尸官约定的验尸时间以前，县法院里就早已经人满为患。埃勒里聪明地当上了最早一批来客，他的位置位于第一排，在栏杆后面。离九点还有几分钟的时候，验尸官斯台普吞本人现身。埃勒里迅速逮住了他，并且出示了一份由纽约警察局局长签名的电报。凭借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得以进入放置安德鲁范尸体的前厅。 尸体情况有点糟啊。 验尸官呼哧呼哧喘着气。 毕竟我们不能在圣诞节那一周验尸，等于拖了整整八天。这段时间尸体一直存放在本地殡园的客厅里。 埃勒里硬起心肠，移开盖着尸体的布。这是一副令人恶心的景象，于是他又迅速把布盖回去。这是一个大个子的尸体，头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张开的大洞。附近一张桌子上放着男人的服饰，一套朴素的深灰色衣服，一双黑鞋，一件衬衫，短袜，内衣，全都沾着淡化了的血迹，显得又干又硬。从死者衣服里发现了一支铅笔，一支钢笔，一只钱包，一串钥匙，一盒揉皱的香烟，几枚硬币，一只廉价手表，一封旧信。就埃勒里所见而言，这些全都索然无味，除了几件物体上署有姓名首字母 AV 和一封来自匹兹堡一家书店的信，写着寄给安德鲁范先生之外， 他们中似乎没有哪样对此次检查有重要意义。斯台普吞转身介绍一个刚刚进来正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埃勒里的高瘦老头，这位是奎因先生，这位是地方检察官克鲁米特。 谁？ 克鲁米特严厉地问。埃勒里微笑着点头致意，然后回到审讯室。5分钟以后，验尸官斯台普吞开始用小锤咚咚敲了几下，人满为患的法庭顿时安静下来。迅速将常例的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之后，验尸官传唤迈克尔·奥金斯站到证人席上来。奥金斯笨重地沿过道走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耳语和目光。他是一个驼背的苍老农夫，皮肤被阳光晒成红褐色。他紧张不安地坐下，一双大手交叉相握。 奥金斯先生， 验尸官喘息着说， 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发现死者尸体的？ 农夫舔舔嘴唇， 好吧，先生，上星期五早晨，我开着自己的福特车进阿罗约，就在开进阿罗约峰时，我看见老皮特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山里出来，我捎带上他，然后开到了路的拐角，那儿就能看见尸体挂在路标上，应该是钉着，从手和脚的部位。 奥金斯的声音中断了。 我们马上飞快往镇里去了。 听众中什么人偷偷一笑。验尸官敲锤要求安静。 你们碰尸体了吗？没有，先生，我们连车都没下。好了，奥金斯先生。 农夫忽然叹了口气，慢条斯理地走回过道处，然后拿一块红色的大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老皮特。 在法庭后方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一个奇怪的身影站了起来。老人长身直立，长着一丛浓密的灰色胡须和长长下垂的眉毛。他裹在一大团过时的旧衣服里，衣服破破烂烂，沾满污渍，还打满补丁。他踉跄着沿过道走来，满面迟疑之色，接着摇摇头，在证人席上坐下。验尸官似乎被激怒了， 你的全名是什么？ 这老人睁着明亮的眼睛，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凝视着旁边。 你的名字是什么？皮特什么？ 老皮特摇摇头， 没名字，老皮特就是我，我死了20年了。 周围陷入一阵恐怖的寂静，斯泰普吞迷惑不解地左顾右盼。坐在靠近验尸官讲台处的一个个头矮小、满脸警惕之色的中年人站了起来。 好了，验尸官，验尸官先生。 怎么了，霍里斯先生？ 好了。 说话人大声重复着。 这个老皮特已经疯疯癫癫好多年了。从他自山里突然出现以来，就是这样。他在阿罗耶附近什么地方有间简陋小屋，每2-3个月来一回，估计是要弄些捕鸟兽的陷阱。他对阿罗耶的日常运作十分熟悉，是这儿的常客，验尸官先生。 好吧，好吧，我明白了，多谢霍里斯先生。 验尸官擦擦自己的胖脸，同时阿罗约的镇长在一阵赞许的低语中坐了下来。老皮特脸上放光，朝马特·霍里斯挥了挥自己的一只脏手。验尸官粗暴地继续提问，

就这样深深爱上它。 嘟啊嘟啊， 多美丽的玫瑰花。 嘟啊， 多可爱的玫瑰花。 嘟啊，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这样深深爱上他，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